店群组增加至15人染病。疾控中心认为，如果疫情在周末再次反弹，应该推迟学校复课日期。在爆发夜店群组感染之后，政府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停业一个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炎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30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9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1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2升11蚊，小米集团11.2升8.4，阿里巴巴193.4升2.9，宇华教育7.11跌6.9，美团点评111.6升3.9，港交所242.8跌3.6，中国平安78.6升9.2毫仙，盈富基金24.4升2.5。中芯国际17.04升1毫，银河娱乐53.7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08，瑞士法郎7.98，澳元5.052，加元5.557，新西兰元4.746，欧元8.3994。每百日元对港元7.2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33。日经平均指数报20,179点，升504点。港金现价报15,88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95美元，卖出1,720.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在那里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就去到窝尾和近住西贡消防局。重复一次，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有交通意外，所以那里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就去到窝尾和西贡消防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已经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油街。而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裕民坊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着洗衣街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返到去跟着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近加士居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啦，在日落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十万个孝顺母亲的理由。 阿妈十月怀胎会失眠、呕吐、胃酸到流水肿、骨痛、周身唔舒服，生理出嚟仲痛到不得了。 咪住，乜要有理由嘅咩？ 又系、哦。 爱无需理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嘅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唔好互相去指责，唔好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 年青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晏昼呢，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的。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其实呢天气都真的开始渐渐热。听日呢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去到大概32度，新界区呢就会再高多一两度添。而星期日呢亦都会是展望是天气炎热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啦，不过亦都可能会有啲骤雨下。咁啊大家留意住嗰个天气变化啦，同埋可能出门后咧都要带定雨遮啦。嗱，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先同大家跟进一下咧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开会嘅情况啦。咁其实咧就系、是、今日啊系开第17次嘅会议。咁不过咧就住选主席嗰个嘅争议咧，都系仲未能够解决到或者系结束嘅。因为今日咧其实就委员会咧系有两个嘅会议嘅。嗱，首先咧。就是朝头早10:00的时候啦，10:00的时候那个会议呢主要就是处理一些呢是内会主席和副主席的选举程序的。那个会议都是由郭荣亨担任主持的。咁而晏昼咧系2:30咧就有另一次嘅特别会议，就系、是、喺新任主席尚未选出嘅时候咧，就系、是、处理内会急切或者系重要事务。而晏昼呢个特别会议咧，就会由李慧琼，亦都其实佢亦都系主持紧咧相关嘅会议程序嘅。咁但系大家如果听到呢个安排咧，都可能会估计到啊，会有一个比较强烈嘅争拗出现啦。首先系今朝10:00嘅会议嗰度咧，亦都系咧未能够顺利选出主席嘅，因为亦都有一啲嘅议员啦吓，特别系嚟自即系泛民嗰边嘅议员啦，就质疑咧晏昼嘅会议咧系名不正言不顺嘅。咁亦都咧系认为咧，有议员亦都认为咧晏昼会议咧应该系继续做选举正副主席，就不是去处理其他事宜的。但是会议就在朝头早呢 是大概10:09左右咧就完結啦。咁然之後咧，跟住就係有另一個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咧舉行會議噶。咁教育事務委員會咧嘅主席咧就係葉劉淑儀。個會大概開到大概10:00左右啦，個會議完結啦。然之後咧，就出現咗一個叫做搶定位咧咁樣嘅情況啊，因為嗰陣時已經係有即係一啲嘅保安啦，就係行近啦，郭榮亨啦，用人盯人嘅戰略咧去睇住佢啦。咁然之後喺個會議結束之後咧，亦都係建制同埋民主派嘅議員咧就係鬥快咧想去霸佔個主席台嘅。咁最後咧就係李慧瓊係坐上咗嗰個主席位，亦都咧係有保安喺側邊啦嚇，即係去包圍住，即係防止即係有人再去搶奪嗰個主席位啦。咁然之後咧，其實民主同埋建制兩派嘅議員咧就喺台前嗰度繼續係有一啲嘅爭執啦。咁跟住個爭執咧就一路持續到去晏晝咧2:00啦。嗱，因為頭先都講啦，2:30嘅時候咧就應該有另外一個嘅內會嘅特別會議，就係、是根據咧係立法會主席較早之前啊，即係立法會秘書處較早之前啊，尋求外間嘅法律意見，即係引述啊余若海咧佢哋嘅意見啦，咁就舉行另一個特別會議，就處理咧其他嘅一啲事項嘅。咁不過咧就係亦都係由於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嘅議員咧繼續喺度爭持啦，咁所以會議咧亦都唔能夠。是很快地去到召开，亦都咧有一啲嘅议员咧就甚至系有一啲肢体上面嘅碰撞啊、冲突啊发生，亦都咧有议员咧系被保安咧即系同佢哋有啲嘅冲突咁样，咁亦都有议员系被驱逐咧离开个会议室啦，咁啊有啲议员就跟住都系主动离开咗嗰个会议室嘅，咁如果睇翻咧大概头先嘅情况。在立法会这个特别事务委员会那里呢就李慧瓊是负责主持緊嗰个会议，不过呢这些议员的发言呢都是在围绕緊有关选主席的相关的议题的。亦都值得留意呢就是今日呢是法律顾问立法会的法律顾问呢也都有另一个的解释。因为其实他们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就认为呢在正常情况之下主席选举主席进行期间呢是不会即是预期呢正常情况在选出新主席之前呢其實就應該係都係照翻即係之前咁樣咧去舉行會議，就係、是、第一次會議咧就應該係去選舉主席嘅，亦都唔預期咧之前嘅會議咧好似上屆嘅主席咁樣咧係履行個責任嘅。咁但係跟住咧，佢哋今日亦都有一個嘅說法啦，就係、是、同意咧，同埋認為咧李慧瓊係可以出嚟解決問題，認為咧個做法係適當。因為咧就係話，如果係因為會議延誤咧，佢哋認為李慧瓊出嚟咧去主持嘅會議咧係適當嘅。嗱，其實而家個情況都仲未僵持嘅情況都係未能夠解決嘅。咁到底依個嘅問題應該點樣處理咧？1872311，一陣間咧揾嚟唔同嘅議員同我哋傾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5月8日朝早10:09，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话，政府向市民派发的可重用同心口罩没有加入获得专利的弱磁场防污染技术，是因为要改良设计才令到口罩可以重用60次。 如果是用过微那个磁场呢，是大约要洗了一定20-30次呢，它的情况已经是不能够通過到剛才所講 ASTM F2100 的標準，所以研發中心佢持續改良，加咗依個咁樣嘅銅，令到整體個過濾標準用咗60次之後，洗咗60次之後，仍然能夠符合依個過濾標準。 有議員詢問銅芯口罩沾到病毒之後點樣消毒，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重用口罩主要是一般用途。 呢啲重用嘅口罩咧，唔係一個即係醫學嘅用途啦，主要都係一般嘅用途嘅。咁所以如果係話去到醫院啊，或者係喺即係醫療嘅機構咧，我哋都係會用翻一啲適用嘅口罩。 11:00。 海洋公園話正喺度準備重開時間表，喺恢復營運初期，為咗減少人流，訪客要預先登記。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成忠 希望咧，開園嘅時間咧，當然個環境嘅氛圍個成個市場氛圍係好啦，會安排一啲優惠咧，俾翻香港市民咧，能夠再重遊公園嘅。 下午两点半， 我到你作出第二次警告，请你立即返回座位。 民建联李慧琼主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期间，情况混乱，多个民主派议员被逐出会议室。秘书处法律顾问同意，现任主席有权解决因为选举延误而引发的问题。 事实上咧，现任主席咧一直都系多次咁样系出嚟咧，系解决与选举有关嘅问题嘅。几时可以开到会选主席系一个问题。开咗会之后选唔到，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咁现任主席咧，又解决呢个问题咧，就系另定日期开会。喺内会主席选举进行期间咧，内会未能够开会去考虑一啲有审议期限嘅附属法例嘅。现任主席系多次指示内委会秘书咧，系向委员发送一啲附属法例嘅报告嘅。咁议员咧，其实都冇异议嘅。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其實咧喺內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咧，其實而家咧就唔係淨係處理緊咧有關主席事宜啦，因為之前咧一直就喺度處理緊咧啲議員咧對於係選主席嘅程序未能夠完成嘅時候咧嘅一啲需要討論嘅事項啦。咁但係跟住而家咧，其實佢哋已經係講緊咧。一啲嘅相關嘅即係條例草案㗎啦，咁所以亦都可以話即係其實佢哋係做緊咧內會本來係要做嘅嘢嘅。咁大家對於內會呢個情況點睇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有謝偉俊喺度，立法會議員，你好，謝偉俊。 係你好，大家好。 係嗱，而家內會咁樣嘅情況，其實李慧瓊係正常咁樣處理緊一個內務委員會會議㗎咯，因為我見你哋傾緊一啲嘅即係條例草案㗎咯。 是啊，用翻你刚才嘅讲法咧，就是我哋处理翻正常嘅事务，好似塞咗轮车之后，而家逐渐通翻车咁解啫。 但系我想问呢个做法咧，其实系唔系真系一个恰妥嘅做法咧？因为有唔同嘅法律意见，有唔同嘅法律意见认为咧，其实系唔系应该由李慧琼咁样去主持一个特别会议咧，系有啲质疑嘅。 作为法律界大律师，律师30多年咧。法律意見是歸法律意見，每一個律師都有他自己的意見，甚至每個法官都有意見，不同級別的法官都有不同的意見，當然最終呢就去到終審庭才一錘定音。但是作為當事人，無論你一個公營機構也好，政府也好，或者一個立法會也好，我們只可以按回我們看了法律意見之後最終作決定，然後後果自負。咁李慧琼主席當然今天他看了有關的意見，其實雙方意見，我相信李慧琼主席也好，法律部又好咧，包括刚才我哋嘅法律顾问咧，亦都睇晒意见之后，都认为咧系以约海大律师做团队嘅意见咧系比较可取啦。当然吓，咁亦都佢嘅意见咧系符合翻有关嘅，虽然可能讲法有少少唔同，但系个结论咧都系话喺一个经过17次选唔到主席之后，经过积压咗咁多个月嚟嘅问题之后咧，喺呢个非正常情况之下咧。李慧琼主席咧，佢作為一個係無可爭議嘅，仍然都係現任嘅主席嘅情況下咧，佢係嘗試解決問題呢一個咁嘅做法咧，係合乎法律嘅基礎，亦都係可以接受法律嘅挑戰。咁於是，我哋就進行咗應該做嘅嘢。 即係你哋覺得就算係有法律挑戰，都係可以用而家嘅法律意見去做住先嘅。即係你哋有冇預計會有機會會真係會有法律嘅挑戰啊？ 咁呢個唔係第一次咧，我哋以往都試過有梁國雄挑戰過曾玉成全主席啦，有黃毓民議員挑戰過陳建波當時嘅財委會主席。咁所以咧，就當然法庭係唔輕易都唔應該隨便係干預立法會內會嘅運作。但係當有需要嘅時候咧，當然自不然有需要係法庭幫手啦。呢一次我都相信可能會最終會有啲訴訟，但係我作為一個都比較咁多年從事法律界嘅人士咧。我都相信咧，就以余海为主嘅团队所作嘅意见咧， 是比較可取和恰當的，亦都在個現時的情況之下呢是變幾害取其輕之下是最輕的一個害處。 我想问点睇？你点睇咧？即系立法会嘅法律顾问咧，佢今日再俾出嚟嘅意见啊！佢今日嘅意见就系话，即系阿李慧琼究竟有冇权去召开会议咧？佢话如果因为会议延误咧，秘书处就认为同埋同意咧，李慧琼可以出嚟解决问题，认为个做法适当。但系佢呢个咁样嘅意见同埋睇法咧，同旧年十月嘅睇法咧系有啲唔同。 系啦，佢都多次解释咗咧，旧年十月归旧年十月。舊年十月是一個一般情況下是沒有那麼多事發生 之前的一個決定，是基於當時一般理解或者以往的操作。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已經不是一個一般所正常的立法會，也都我想跟所有海外的議會都很不同，所以這一方面呢，我們可以說去到一個是沒有任何先例，是可能非常之同對香港來說非常之特別的一個情況下呢，是面對現在這個情況怎樣解決問題，只可以用回我們現有議事規則呢，按不同情況，特別當發生咁耐嘅一個鬥爭之後咧，點樣處理翻？點樣向前行咧？咁我覺得總體嚟講咧，法律顧問今日嘅意見咧，係完全同佢之前係冇乜嘢係正式嘅衝突，只不過係時間唔同咗，情況唔同咗，同埋建基於有而家困難之後，點樣去解決問題咧，作出一個比較實事求是嘅一個務實啲嘅方向咁計。 我想問咧，因為今日睇到大概係點幾鐘開始啦，個情況已經都相當之混亂啦。其實建制嘅議員咧，之前有冇傾過你今日嘅策略係點噶？ 我就冇參與討論，不過我建基於都喺正式開會之前咧，已經不斷有好多議員咧加入咗之前嘅會議嘅教育事務委員會嘅那個會議度。似乎都好似預備咗眼，就會可能鬥快鬥先去咗主席台度坐咗先。咁所以我都帶埋咗所有應該睇嘅文件咧，早啲去咗睇有啲咩事幹可以幫手。 咁最終就係有啲議員就留咗喺席位度啦，有啲就喺出面有一啲衝突啦。不過我反而想請教翻咧，就係喺教育事務委員會即係就員嘅時候咧，似乎啲保安已經喺度準備緊啦，即係究竟會唔會有混亂嘅情況發生？有啲就去到守住主席台啊，有啲就去到守住即係某啲議員啊等等。我想問，即係保安呢一個嘅處理咧，其實係咪要有人俾咗一個嘅指示佢哋，佢哋先至可以咁樣做嘅？同埋其實係邊啲人有權咁樣去指示個保安做呢個嘅即係處理嘅？ 經過唔夠十二月之前嘅雙胞胎事件咧，都經過啲咁多個月嚟嘅一啲嘅爭議咧，我相信保安部或者秘書處，如果唔提早做啲準備咧，佢哋就唔係一個合理嘅做法，所以一定係預知都會有一啲事件會發生，所以預知係需要咧係安排足夠人手去防備嘅。咁當然至於話係今日個情況點咧，可能要問翻秘書處或者保安部嘅安排，但我相信咧佢哋作出適當嘅預防咧，又或者按建基於法律部亦都接受咗剛才提過嘅大律師意見咧，認為係李慧瓊主席係可以按翻正常程序處理翻積壓咗嘅內會事務嘅話咧。預咗作出安排，這個我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會不會是出現了一個即是似乎是秘書處呢是傾側了去即是李慧瓊他們那邊的一些主張或者做法呢，即是傾側了去建制派的主張或者做法呢？因為你上一個會議剛剛完了，跟住就已經一大批人即是有成十幾個保安啦，即是在圍住主席台或者圍住是某些議員呢，其實這個做法是不是會影響到秘書處的中立性啊？ 我想如果秘书处是预早准备了为了议会正常运作作出适当安排的话，这个是完全是符合他们的职责所在。但是相反呢，是不是要真的容许暴乱，容许有任何混乱呢，才是秘书应该保持中立的方向呢？我恐怕我不同意了。就如果有人马上来冲你港台的话，你的保安一定就会保持维持港台的一个秩序。唔會話諗住我哋維持中立，於是我哋人民衝入我哋嘅直播室啦，冇所謂，咁一定唔會嘅。我呢個係一個 common sense 正常嘅情況嚟嘅啫。 咁我想問啦，咁你跟住落嚟咧，其實會點樣去繼續即係處理嗰個內會嘅情況咧？你覺得可以點樣處理咧？因為個新主席始終係未選咗出嚟啦，係咪會都係繼續咁樣咧？上晝一個會議，晏晝一個會議咁樣去處理咧？ 我諗嗰個情況好清楚，就係一個非常情況。亦都係為咗解決問題先咁做嘅，咁我希望即係如果反對派嘅同事們咧，佢哋理解到佢哋已經喺呢一方面想繼續嘗試係阻礙議會運作咧，已經係唔能夠達到呢個目的嘅話咧， 恐怕他们需要加快是放开处理那个处理选举主席的程序，能够可以真的将个流剧是真的叫告终，因为香港市民是非常之厌倦这种情况，是希望可以尽快我们香港社会回复正轨。 嗯，同埋我最后想问，即系如果按照而家个处理由李慧琼处理一个特别嘅会议咧，意味即系话迟啲可能系譬如国歌法啊，或者系其他有关于产假延长啊呢积压咗嘅法案咧，都会有机会喺内会嗰度处理翻同埋处理到噶啦，系咪啊？ 所有十几条已经通过咗或者已经处理咗嘅法案，或者应该准备上大会处理法案咧。同埋幾十條嘅附例咧，其實都一早應該處理，我相信而家有機會咧，係正式按正常程序被處理。 嗯，好啊，唔該曬你，謝偉俊傾到呢度啊，嚇。電話旁邊係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啦，咁佢講咗佢嘅意見同睇法啦。你又點睇呢？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傾下啦。同埋就係、是、如果個情況繼續落去，係咪會以後每個禮拜都會繼續咁樣有兩個會議，一個就係處理主席問題，一個就係處理其他議程問題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下午的会议再度暂停5分钟，有人在公众席向会议厅投掷多张纸张，其后被保安阻止，期间一名保安员瞓在地上，一名男子及后被带离公众席，现任主席李慧琼宣布暂停会议。瞓在地上的保安事后在其他保安搀扶之下离开，离开的时候他按住后脑。内会进行期间，李慧琼多次驱赶民主派的议员离开会议厅，引起多名民主派议员不满，有民主派议员在座位叫口号。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19日冇本地感染病例，至今累计1044宗确诊个案。新型肺炎疫情缓和，有国家建立旅游气泡，即系重开彼此之间嘅边界，有限度互相开放旅游。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专家认为香港和澳门已经有相对长时间没有本地个案，疫情控制亦都做得较好，港澳之间有条件建立旅游气泡。林正财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港澳两地不少人都因为各种原因需要两边走，如果建立旅游气泡可以便利民生。他又說目前旅遊氣泡概念只是在兩地專家組中討論，特區政府暫未推動。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只要市民繼續戴口罩、常洗手、關口探測體溫等，香港可以首先與澳門協商，合理地恢復人流活動，之後才擴展至大灣區9個城市和台灣。今日是二次大战欧战胜利日75周年，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多国不会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在英国，王储查理斯将会带领全国默哀2分钟，战机将会飞越伦敦、爱丁堡、卡迪夫和迪尔法斯特上空。当局下就会播出时任首相丘吉尔的胜利讲话摘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现任首相约翰逊亦都会先后发表讲话。约翰逊更加会透过视像和退伍军人交谈。当局又鼓励民众在家门外边合唱二战老歌 We Will Meet Again。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巴黎的无名战士墓园献花。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会在战争纪念馆主持仪式。部分前苏联成员亦都会有类似的纪念活动。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欧洲战事，但是二战要到日本在同年8月投降之后才正式终结。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快线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而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天马苑嘅慢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北雅山花园，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嘅早前近住天马苑慢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车龙都排到近北雅山花园。至于较早前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车龙有待消散嘅。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咧，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而后少少新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过咗南围。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东山台。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青山公路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以及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我是首个确诊的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虽然我很不幸地确诊了，但是我学习了怎样去对身边的人同事和自己的生命去感恩，更加学习了怎样去活在当下。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啦，咁啊，今日咧系开第17次嘅会议啦，不过咧都系未能够选到主席嘅。咁而晏昼咧2:30亦都有另一个嘅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举行嘅，就由现任嘅内会主席李慧琼啦，佢去负责主持啦。咁之前咧亦都有议员咧喺个呢个特别会议入边咧，即系批评。 评翻有关今次内会嘅问题咧嘅处理嘅。咁但系咧大概去到差唔多晏昼五点左右啦。咁一啲属于即系泛民派嘅议员咧，基本上都系一系咧就被驱逐咗离开立法会嘅议事厅啦，一系咧就系自行离去。咁而而家咧呢、這个特别会议咧，亦都系翻去处理紧一啲原本嘅内会要处理嘅议程啦。嗱，咁对于内会呢一个僵局，大家觉得点样去处理至最好呢？电话号码18723，不妨打嚟同我哋讲讲你嘅睇法啦。电话旁边咧，请嚟系立法会议员，系嚟自专业议政嘅梁继昌。梁继昌你好。 陈燕明你好。 今日个情况咧，其实你哋系咪之前即系泛民嗰边咧系倾咗你哋嗰个应对嘅策略噶啦？朝头早同晏昼。 其实我哋由头到尾都唔认为今日晏昼嗰个会系可以倾，除咗选举内委会主席以外嘅任何嘅议程。咁呢个喺我哋琴日攞翻嚟嘅法律意见嗰度咧，亦都好清楚表达咗。咁我哋琴日攞翻嚟嘅法律意见咧，就正正系回应翻若海资深大律师嘅法律意见，同埋亦都我哋今次嘅法律意见咧，系同立法会法律顾问喺十月嗰阵时候所发出嘅法律意见系一致嘅。所以我觉得，我哋始终都觉得今日晏昼嘅会咧系唔应该开，同埋如果开嘅时候咧，都系应该由翻郭荣亨议员主持翻呢一个选举主席呢个程序嘅。 咁但係今日呢立法會嘅秘書處佢亦都即係立法會嘅法律顧問佢亦都有另外嘅意見啦，佢就話即係十月嗰陣時提出嘅意見呢，就係一個叫做即係正常嘅情況之下嘅意見。咁亦都話呢就係、是、六個月都未選到主席呢，明顯唔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啦。咁所以要解決呢個問題呢，佢哋係同意呢由現任嘅主席呢再出嚟解決問題嘅。咁佢亦都話可能有些议员觉得这样做是不理想，但是现任主席呢就要解决现在内会的问题。 但是问题这个并不是一个法律意见，如果你要解决问题绝对是一个政治协商的过程。其实即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不会因为那个情况而改变，他不应该就着那个情况去改变他的法律意见。当然可能因为建制派在这个立法会里面的管理委员会是占大多数，可能我哋嘅秘书处、我哋嘅法律顾问，甚至我哋嘅保安咧，都有一个嘅有形或者无形嘅压力咧，系要去就范，系冇可能维持到佢哋而家嘅中立、以往嘅中立同埋独立性。嗱，呢个系非常之可惜同埋悲哀嘅，我觉得。咁但系点解好多种方法可以解决到？例如话，其实我哋有议事规则入边咧，有啲程序系可以暂缓执行某部分嘅议事规则。亦都有可能咧，系有一啲嘅程序上嘅动议，可以喺大会度动议之后咧，系可以改变内会嘅运作。但系呢啲嘢全部呢六个月咧，系冇人谂过，冇人做过，亦都冇建制派嘅议员或者佢哋嘅召集人系同我哋去商量究竟点样解决。如果佢哋觉得呢个系要解决问题嘅时候，佢就唔应该等呢六个月。 头先讲到呢即係立法会法律顾问嘅意见啦，咁你就你哋又提到佢哋嘅中立性嘅问题啦，最主要就係因为佢哋十月嘅时候提出咗一个意见啦，咁但係刚才讲呢觉得如果係由李慧琼佢去出嚟去解决返个问题呢，亦都认为个做法係适当嘅。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当秘书处佢哋系接纳咗由余若海资深大律师佢哋提出嘅意见嘅时候，佢哋自自然然就会系即系用翻根据嗰个法律意见咧去做翻佢哋认为恰当嘅一啲处理嘅。你点睇咧？即系其实最主要就 系 佢哋接收咗嗰边嘅意见咧。 有一个嘅说法就系叫接纳呢个外边律师嘅意见。佢可以仍然維持翻我哋十月嗰個法律意見係仍然有效。當然而家我哋睇到個不同意見，係咪再要去攞多一個法律意見啦？當然我哋法民議員係眾籌咗攞咗另外一個兩位資深大律師嘅意見。咁其實如果你兩個意見稱埋，其實就大家都係有分歧。咁當然我係要解決呢個分歧咧，同埋揾出一個嘅解決的方法，但是不是去由我們的法律事務部去找一個解決的方法，解決方法是我們議員 協商去解決，但係呢樣嘢係冇做到，就話啊，原來可以接納呢一個法律意見咧，就係解決咗個方法問題。呢個就睇到個程序上完全係行唔通嘅咁樣。 嗯，而家喺個跟進上面咧，因為各自有唔同嘅法律意見啦，最終會唔會去法庭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咧？ 嗱，理論上咧，我哋可以去法庭，但係當然喺三權分立嘅原則底下咧。法庭是盡量都有終審法院的判詞，就盡量是不會去處理立法會的或者去影響立法會的內部事務。而今次的事件絕對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是要政治的解決。如果用法律去解決這個政治問題，我覺得法庭是甚少是會去做這個裁決。當然我們不會排除去做一個injunction,禁制令。但是这个是非常之困难和难度很高的一个申请来的。 嗯，你刚才讲到政治协商啦，咁其实泛民那边会不会是再同建制坐低呢，去睇睇点样去解决而家嘅情况呢？ 嗱，问题点解佢哋呢几个月来呢从来冇尝试过，或者政府从来冇尝试过呢，是去幾方面坐低去解決問題。其實政府好多話法案緊急嘅法案，其實法案係亦都有另外一個程序，就話可以不經內會嚟進行二讀、三讀嘅一二三讀，可以一次過進行。當然呢個唔理想，但如果你話有一啲法案咧係非不得就一定要去做嘅時候，係好緊急嘅，你不妨政府可以付出呢一個嘅政治代價，係去做呢個程序。將呢個立法程序壓縮到喺一次或者兩次嘅大會做，係做到嘅呢樣嘢係合乎程序。我哋睇到而家兩個好大嘅問題就話，喂，點解原來係原本係個獨立有誠信嘅秘書處法律顧問，甚至我哋嘅保安團隊都可以係做咗啲動作出嚟，係幫咗一啲建制派嘅同事去霸住個位咧？我哋唔係康欣會嘅一點鐘嘅時候，另外嗰、那個即係、就是、法律意見嗰突然間嘅180度就話啊，十月嗰時係唔得嘅，但係睇到呢個意見又話得嘅，咁呢啲先正係我覺得係呢個議會入面有一啲嘢係變咗質，同埋講緊程序公義，我頭先都講過有好多喺現有嘅議事規則底下係可以容許做到嘅程序，當然建制派佔咗個大多數，而家你動用呢啲程序係其實可以解決到。唔可以話全部問題，其實冇部分問題都解決到，但係佢從來冇諗過、冇做過、冇提過，咁究竟點解要咁樣樣咧？ 但係如果話即係啲條例草案咧繞過內會咧，直接去大會咧，呢、這個可能又會引起另外嘅一啲嘅爭議，同埋你哋泛民主派嘅議員係咪真係會同意呢個做法咧？ 嗱，我哋當然唔會同意呢個做法，亦都係我覺得政府如果要做嘅。或者泛民或者係建制派同事贊成嘅，呢個係一個政治嘅代價，係佢哋嘅政治代價。我哋唔會同意呢個程序。但係如果佢話真係有啲法案係非不得已會立刻去實施，係為咗一啲緊急嘅情況，咁佢可以做㗎。咁點解佢哋唔做呢？仲有都有我提過，就係議事規則係有一個程序係可以暫緩執行某些議事規則嘅。佢哋冇諗過呢啲嘢。其實如果解決問題，有六個月嘅空間，成日點解要等到中聯辦、港澳辦出咗聲，你哋先急急咁做嘢咧？呢樣嘢。 咁我想問啊，即係咁下次嘅會議，你哋預計會點樣咧？係咪都會好似而家咁樣咧？一個會議就去選主席，一個會議又處理翻正常程序。 嗱， 係咪會繼續衝突咧？大家 唔會估計到究竟而家嗰個運作會唔會仲有會嗱？因為咧，其實根據翻而家嘅議事規則咧，係啊，李慧瓊係繼續去定立幾時係開會，係比如話選主席係幾時幾號。开几耐嘅会系由佢决定嘅，但系除咗佢决定呢一样嘢之外咧，其实佢而家系虽然佢名义上仲系一个内会主席，但系佢系冇实权，冇其他实权嘅。咁呢个仍然系我哋呢一方面解读而家李慧琼所拥有嘅权力。咁我亦都唔知佢心目中会点做。我觉得我都希望咧，其实系尽快有翻一个政治嘅协商，包括同埋建制派或者政府觉得哦。原來在這個是一個不能夠解決的問題的時候，亦都要有一個政治 的方法去解決，就不是說去 差完禁扁一啲嘅法律意见，法律嘅意见解读咗有问题，就应该去大家去睇睇究竟有咩方法去解决，而唔系话啊，我根据呢个法律意见咧，我就可以做。 最后一样嘢好快想问啦，你哋认为李慧琼去主持会议咧，系一个即系唔系恰当嘅做法啦？甚至有啲人你话非法添啦，有议员你话佢系即系非法咁样啦。咁我想问啦，如果佢真系下次再去主持一个会议嘅时候，你哋会系唔参与啊？会系继续用今日嘅方法去到令到个会议即系？开唔到啊？定系会点样咧？ 嗱，我哋绝对唔想有下一次同样嘅会议出现。嗱，佢今次呢个会就话啊，处理咗好多个紧急，我睇唔到啲乜嘢法案系紧急到要即刻去处理。我嘅个人嘅倾向就系唔希望有下一次同样嘅会议出现，因为有會議開內會就一定要係處理選舉呢個正副主席，呢個先係正式嘅程序。 當然明白，咁但係即係其實你哋係未諗，或者你自己未去決定，即係如果下次再會點做？ 任何嘅程序上咧，或者係法律上嘅一啲嘅操作嚟阻止下一次同類會議嘅發生呢樣嘢。 明白，唔該曬你，梁繼昌傾到呢度，麻煩曬，拜拜。梁繼昌係嚟自專業議政嘅立法會議員。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喺好耐之前都讲过咧，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咧发音上嘅分别。咁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讲咧，有一类嘅分别咧系特别难捉摸嘅，就系咧。我哋字嘅重音放喺边？英式英文同美式英文咧，有啲字咧个发音嘅主要分别咧，系在于重音放喺边。例子最简单嘅例子啦，实验室，我哋英式英文咧系 laboratory， 咁个重音咧就喺第二个音节个 b o r d 嘅 laboratory。咁但如果美式英文咧就叫做系 laboratory， 第一个重音啦。同埋呢個拖都重重地嘅 ，so laboratory it's American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laboratory。咁啊，再俾多個例子，鋁啊，金屬鋁啊，英式英文咧係 aluminium。Two stresses aluminium， 第一個重音，同埋第三個音節就係重音 aluminium。美式英文啊就係 aluminum， 第二個音節重音。而后面嗰个 nium 咧就变咗做 num 嘅 aluminum。咁第三个萧叔特别想讲嘅字咧就系咧广告啊，英式英文咧 advertisement， 美式英文咧 advertisement， 英式英文咧第二个音节重音，美式英文咧第一同第三咧系比较重啲 advertisement， 就系咁啦，大家留意呢啲字嘅重音放喺边。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啦！电话号码18723，有位听众杨先生啊，杨生你好， 系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我都想讲下香港嘅立法会而家嘅情况，因为咧，我哋讲唔讲理由嘅咧？讲唔讲道理嘅咧？而家系咪即系谁多人就谁正确咁解？因为还是系中联办就一定正确咧？咁我哋要首先第一就讲唔讲理由，讲唔讲法律？嗱，好简单啦，一国两制唔系香港人讲嘅，系中国共产党赋予俾我哋香港人嘅，系英国佬同中国共产党夹手夹脚屈我哋香港人嘅。好，我哋而家当应承佢。接受呢个一国两制啦，但系中国共产党咧就成日都破坏一国两个制噶。嗱，我举个例俾你听下，例如好似一地两检啦，话明国内嘅官员唔可以喺香港执法，但系林郑月娥咧就话喂，我哋香港嘅立法会要求国内俾佢哋嚟香港执法，哇大佬咁样都讲得通嘅。 咁但系你点睇而家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嘅情况？ 而家内务委员会嘅时候咧，老实讲啊，其实就系真系泛民嗰啲议员咧，就已经尽晒力噶啦。我哋香港市民咧都睇得到噶啦， 好簡單嘅啫。希望我都希望等佢哋辛苦，我都希望佢哋喂好啦，放手啦，佢哋想點搞呢由佢哋點搞啦。 好多謝曬楊先生嘅睇法，張太你好，張太。 Hey, 你好啊，咁我其实好想讲下呢，即係其实市民嘅心态，即係我一般嘅市民啦，点样睇呢个内会一路以嚟咁多个月嚟呢选唔到主席。咁其实市民呢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机构呢点能够可以咁样嚟停滞不前呢？咁其实议员都系我哋市民出粮㗎嘛，系咪？咁我哋系纳税人，咁佢哋帮我哋去做嘢，咁其实佢唔能够以偏概全，佢觉得佢呢一个方法系啱，咁就继续持续去咁样嚟挟持我哋嘅民生。咁今日李慧琼用咗取纳咗嗰个意见之后去开一个咁嘅会，但系佢哋依然都系一贯嘅作风，用一啲好无赖、好低装嘅方法，令到我个议会唔能够去继续进行。咁其实喺市民嘅角度，我觉得已经够啦，即系佢已经将挟持我哋嘅民生咧，即系我哋已经够啦。即系其实你心底里面究竟想做啲乜嘢咧？一般嘅市民咧，其实已经睇到晒咯。 好多谢晒张太嘅意见啊！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说错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相爱也相争。 我是李振豪。我是首个确诊的香港空手道运动员。在医院康复这一段日子里面，学习了怎样去对身边的人同事和自己的生命去感恩，亦都更加学习了怎样去活在当下。原本今年是奥运年，我和几位队友都是争取奥运积分和奥运入场券。二月份香港的疫情爆发啦，咁我哋就计划留喺欧洲三个月，直到去奥运外围赛完结先会翻香港嘅。 法国关闭所有非必需公共设施。 总统马克龙警告，法国正处于疫情爆发的。 好不幸啦，去到三月十三号嗰阵时，巴黎嗰度咧，我哋因为冇咗训练场嘅关系咧，我哋就翻嚟香港。回到香港的第三日的朝早，有些喉咙发炎同埋有些痰，我就去了医院那里检查，在3月18号就确诊了。 新增患者包括28岁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要去过 生活。确诊当刻呢，第一个反应呢，脑海是一片空白的。头几日呢是非常之辛苦的。我差不多烧到去接近 39.5 度以上的头痛啦，头痛是痛到是个头裂开的感觉，是痛到连条颈呢都会感受到痛楚的。我的隔离那间房呢有一个病人，我听到他的呼吸声和他的咳嗽的声音呢，我是有曾经担心过自己的病情是会一路严重下去。咁当时我就即刻冇諗咁多，尝试去飲好多水啦，不停係清空自己嘅思绪，咁样就捱过咗几晚。再也不必讲仍过得很好。原来呢几年运动员嘅经历帮咗我好多，每一日都保持一个感恩嘅心态。当我发病之后呢，确诊者或者可能是确诊者的家人都有人找过我，他们都会跟我讲声多谢，他说我的经历啦，又或者我的讯息啦，鼓励了他们。我觉得人不可以看小自己，应该要尽力去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影响其他人，去令到其他人的生命有机会向更加好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就是整件事整个疫情带给我的启发。平静的拥抱到与爱乐 如风来释放。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黄磊制作，编导萧乐文，监制林嘉瑜。

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嗰个卫生常识同埋警觉都好高啊！大家真系好同心协力，同埋都好自救啦，即系啲成效都慢慢开始出啦，觉得好安慰咯。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新型肺炎疫情之下，除了戴口罩、洗手，同样经常做的是探热。人体正常体温是摄氏37度华氏 98.6 度，是怎么来的呢？1850年代，德国莱比锡大学医学院院长温德利希测量25000位病人的体温，数据由摄氏 36.2 度到 37.5 度不等，他就拿了中间值作为标准，将人体温度定为37度，后来仲被课本收录，亦都成为了我们的常识，一直都没什么受质疑。25000位病人都可以说是相当大的研究样本数，但是根据大约150年前的研究，到今日都依然说人体正常体温是37度，准不准的呢？1992年，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医学教授马科维亚克在博物馆找到当初温德利希用的温度计，发现与现代各式电子温度计相比出现误差。另外，温德利希所用的温度计只要稍稍离开所测量的那样东西的表面，显示的温度即刻受到影响，在测量上很容易造成人为误差。而他当年是测量格拉底的温度，而不是现代所认为更加准确的利底温度或者是肛门温度。马里兰大学于是自己做研究，测量了148人，发现平均体温是 36.8 度而不是37度。他们的结论是，当年37度的标准体温和现代的体温是不符合的。而美国史丹福大学近期发表的研究就显示，19世纪以来美国成年人平均体温一路咁样跌，唔到200年之间跌咗摄氏 0.4 度，由37度跌到 36.6 度。换句话讲，超过 36.6 度已经可以话系唔正常㗎啦。不过其实大家都需要留意㗎啦，人人嘅体温未必一样㗎，女性又会比男性高啲，同一个人一日里面亦都有浮动，凌晨同挨晚又唔一样，所以单单以一个所谓正常体温作为有冇病的标准，本身都可以讲不是一件十分科学的事。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嘅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电话旁边咧有两位传媒人，系潘少权同埋谭慧仪嘅，两位好。 系大家好， 大家好。 系嗱，两位不如先咧再跟进一下啦，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嘅开会情况啦。咁因为今日咧就朝头早同晏昼咧就各有一个会议嘅，朝头早嗰个就由郭荣亨主持，继续处理咧。即係選主席嘅程序，咁其實都係第17次會議啦，不過呢就未選到主席嘅。咁而晏晝嗰個會議呢就李慧瓊呢去主持嘅，咁佢就話要去處理一啲即係其他嘅一啲嘅事務啦。 咁我哋睇到咧，其實晏晝嗰個會議咧，佢根據議程咧係處理咗一啲咧相關嘅即係法例嘅報告啦嚇，咁同埋咧亦都係處理咗一個即係資深嘅司法人員任命啊等等嘅，咁然之後咧就完咗個會啦。總共咧有四條嘅條例草案嘅法案委員會報告咧喺嗰度處理咗噶，咁但係我哋睇到中間咧就其實都有一個好強烈嘅衝突，係由點幾鐘咧已經開始啊。嗱，兩位我想問，即係你哋點樣睇今次呢個咁樣嘅情況咧？特別就係咧，係立法會佢哋揾咗一個外間嘅法律意見，咁然之後咧，民主派方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嘅法律意見嚇。大家點睇呢個情況咧？潘少權， 首先咧就我都好詬異，點解可以咁快搞掂啊？即係今日下晝，因為佢根據個會議準備咧，係應該搞到七點嘅。咁其實原來五點零鐘咧已經要搞完曬啦。我覺得個衝突係應該，即係唔係應該係一定會發生啦。因為一邊係想會議進行，另一方面係唔想會議進行，咁啊梗係會有衝突啦，係咪？而且搞咗十七次會，開咗成六個幾七個月都選唔到個主席。咁我諗成件事個焦點應該喺呢度啦。咁當然啦，兩邊陣營即係建制好反建制嗰批議員都好啦。咁當然一定係話自己理據好啱啦。但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我哋睇所有嘅嘢咧，係從三個角度去睇啊。第一個叫合法，第二叫做合理，第三叫合情。從法理情三個方面嚟講咧，開咗十七次會，開咗成七個月嘅會，選唔到個主席，點講都講唔去啦，係咪？好簡單嘅啫，嗱，根據用法例嚟講，議事規則裏面咧，當然你可以濫用呢個程序啊，因為你坐咗上去，你係一個人，你透過你自己主持會議一路選，一路唔令到個議程完結咧，係可以發生嘅。但係咧，我成日覺得咧，就立法會嘅主席啊梁君彥咧係做得唔夠好嘅。如果你根據呢個立法會嘅議事規則第92條去睇咧，其實佢裏面係講得好清楚，有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嗰個立法會裏面有嘢係做唔到啊，即係話立法會所做嘅事而冇做出佢規定嘅事宜嘅話咧，立法會主席如果認為適合咧，係可以參考其他嘅方法同程序去處理噶嘛。咁點解我哋七個月以來我哋容許呢件事發生咧？系咪？嗱，呢个从法律里，从呢个议事规则里面已经讲完噶，其实唔使攞咩法律意见噶。你嘅立法会主席系绝对有权去管理一个内会选唔到主席噶嘛？唔系要个立法会主席嚟做乜啫？系咪？即系理论上，港台嘅台长系冇理由管唔到个副台长做嘢噶嘛？系咪？如果管唔到嘅话，咁仲要问出面法律意见，咁有乜理由咧？系咪？呢个第一点。第二，从合理角度，就系话你开十七次会都做唔到嘢。你主持人是不是很失败啊？即是陈燕平，我们谈十七次啊，原来谈不到，讲不到一个结论出来，或者讲不到一些看法出来。喂，我作为一个嘉宾主持都很失败啦。第三样东西，合情。香港是需要，很简单，一般人都觉得立法会要做事的嘛。那你十七次会开了七个月，你出紧粮的、哦。喂，再法再理再情，全部都不对。泛民你搞到今日收手，喂，其实你应该有个下台阶，你已经执到啦。调翻转头系咪？你做唔到任何嘢嘅话，对你有咩好处？系你可能选举里边你攞到一个意义出嚟，但系成件事用咁嘅形式结束，其实系已经系意料中事，只不过冇搞到大规模嘅冲突。而呢一种咁嘅冲击咧，其实你睇翻转头，如果泛民嘅人認為自己係據理力爭嘅話，認為自己問過嘅法律意見係咁強硬嘅話，咁有力證據，甚至可以攞司法覆核嘅話，咁點解會咁容易俾個會開失成嘅咧？ 但係可能亦都要問啊，即係跟住落去究竟點樣去處理咧？因為李慧瓊就講咗啦，佢咧係會繼續咧處理會議嘅，去處理一啲咧叫做即係急切嘅事務啦。咁啊，譚慧儀，你覺得即係跟住嚟會個發展會係點樣咧？ 我其實咧就頭先阿潘少權未來嘅發展咧就將會係好政治化嘅。即係頭先阿潘少權咧就用呢個法理程嗰度去睇啦，我就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即係政治嘅角度去睇。成件事咧毋庸置疑 即係無論咩外間嘅法律意見又好，或者即係立法會自己嘅法律意見又好，呢啲都係一個幌子嚟嘅，即係成件事就係已經係一個政治事件嚟嘅。即係我哋睇到咧，即係成個立法會咁多年嘅成立會，咁多月以嚟，其實一路都喺度拖，喺度拖拖拖到大家都麻木曬。我相信我哋三個人。在这个即是北京发表声明之前，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他们在这里开更会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能 是直到这个港澳办，我们大家都记得，即是几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前、忽然之间发炮之后，你们一直看到呢，即是建制呢，就包括这个大主席啦，立法会主席，包括这个政务司司长，这个政府，大家都好像忽然之间醒咗嘅，啊系，点解原来搞咗咁耐嘅又唔得嘅喎？咁你过去呢几个月做咗乜咧吓？即系我想讲咧，即系泛民固之佢系故意喺度拖延佢，咁呢个系佢嘅政治需要，系泛民嘅政治需要。你唔可以话即系即系唔话期望呢个泛民喳喳林咁样同你搞，即系喳喳林咁样政府啲。嗰啲咁樣嘅法案啊，或者係咩嘢，即係雜雜咁同你通過。如果係咁，咁佢都唔叫做泛民啦，係咪？佢變成建制啦。咁呢個係一個政治嘅現實。個問題就係話，第一，從李慧瓊嘅角度，邊個俾咗啲法律意見佢？當初叫從一開始就話啊，你唔好再去開會啊，咁樣先至叫做公平啊，啊你唔好做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就係、是。我當李慧瓊佢聽佢嘅呢個法律意見，我唔去開會啦，咁變咗俾咗個機會俾呢個郭榮鏗，搞咗咁多個月，頭先張小平都提到就係，咁你立法會嘅主席，你由得佢㗎？另外一個就係政府，你政府你啲法例你過唔到，你唔得嘅咩？咁你都由得佢。点解成件事？我哋依家要，我觉得要问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就点解系大家都唔知点做，直到北京开咗声之后，先至去做。好啦，你要去做啦，仲要系立法会自己嘅法律意见，即系点嘅无形量讲嘅。我咧即系谂嘅时候，你要花我哋纳税人嘅钱，仲要出边再去揾个法律意见，个法律意见话你可以咁做，你要咁做。我真的很認同剛才潘少權說的，喂，咁你叫我法官嚟到主持你做得翻，咁我要個政府嚟做乜咧？我要個立法會主席嚟做咩咧？我要這個內委會主席嚟做咩咧？咁變咗依家咧就係話個法律意見只不過係一個幌子，即係話我有一個所謂嘅我自己嘅法律意見話你都唔係好掂啊，咁我出邊揾一個揾到我啱為止我去做。咁我哋都知道法律意見通常都有唔同嘅 option， 即係唔同嘅選擇你去揀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你問親個法官啊法律意見咧，佢就話俾你知 A 你會係咁 ，B 你可以係咁，三咧最後你自己你去揀一個咩意見去做。咁我覺得我哋香港咧做事情咧，即係做到依家呢個時候咧，大家真係你乜嘢都將佢用一個法律嘅程序咁樣去做咧，即係個香港咧係會咧係做唔到做唔成事嘅，同埋咧同我哋現有嘅機制咧係唔符合。我哋機制本身即係呢個政府立法會嚇呢嗰個點樣係點樣去運作？你有一套即係行之已久嘅機制喺度啊嘛。你點可以？咁你今日開成會啦，咁下次泛民又揾咗自己嘅另外一邊嘅法律意見，咁唔通即係個立法會度兩大法律意見好似法庭咁樣嚟打官司啊？ 係。 唔係，即係呢種，我覺得係真係我真係無語啊！我真係睇到香港依家變成咁，我覺得即係成件接住落嚟咧。嗱，你今日咧即係我哋大家都睇到要睇戲咁啦。之前咧有。李慧瓊一早入去，即係霸定個位咁樣嚇，仲要趁等阿葉劉嗰個主持會議，大家自己人啊，我喺度及住你個位，你起身你未起身，我即刻坐落去啊！咁泛民咧就開始喺度，大家好似喺度都唔知好似細路仔喺度搶位咁樣。然後之後好不容易即係搞咗大李倫嘅大龍鳳之後，咁樣開會，你今日開得成，跟住落嚟每一次開會係咪你都要一早要去到霸位先？咁下次如果係泛民諗咗條橋，我去先霸住個位嘅時候，係咪要同佢搶位先？ 係， 即係你完全睇唔到嗰個章法喺邊度，同埋即係究竟 系点样 嘅咯？其实咧，仲有两个角度都想同大家咧一阵间倾一倾嘅。一个就系咧立法会嘅秘书处啦，同埋去保安部咧，即系今日嘅处理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寻求法律意见嘅呢个问题啊。电话号码18721，不如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先听一听听众嘅睇法，再同大家倾一倾咧头先提到嗰两个角度啊。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既然旅客翻嚟需要时间。香港人亦都暂时系无法外游，何不香港人做自己嘅旅客呢？ 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 我希望鼓励香港人喺疫情过去之后，重新探索自己社区嘅文化特色，感受一下久违嘅旅游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四样最新嘅听觉科技，中间有一个系虚构嘅，睇下你听唔听得出。 能够超越人类自然听力嘅助听器， 用苹果复制人类耳朵。 视障人士可以用双耳睇见色彩， 用动物细胞 3D 打印出耳仔。答案系以上皆是，你冇听错啊！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嘅超人类系列，同你讲听歌。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是18721噶。电话旁边咧，再揾翻阿谭慧仪同埋潘少权出嚟先。不过咧，两位喺倾头先我所提到另外两个角度之外咧，先请听众徐女士发表我嘅意见啊。徐女士你好， 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你好。 我睇法就係話咧，根本對非建制係唔公道。點解咧？非建制嗰陣時都有講過啦，你哋可以揾翻李慧瓊出嚟主持，但係咧，因為佢出咗嚟主持咧，佢就唔可以選下屆嘅即係內會嘅主席啦。咁佢死都唔出嚟，咁係有原因，因為佢嗰邊冇人選嘛，佢出嚟就所以咁耐都唔出。咁突然間你話攞外會又揾啲人嘅意見，咁其實呢個都唔啱規矩，因為佢立法會裏邊有根本有有經驗可以俾到意見噶嘛？咁點解佢唔用翻嗰啲喺立會裏邊嘅人攞意見呢？因為連立會裏邊嘅人都覺得係泛民啱啊，今次咁佢咪走去出去揾人咯？咁佢講啱嘅，如果你咁出嚟搞亂曬啦，咁好啦，而家就咁耐，點解建制派會唔出聲？一來就驚冇咗個主席位啦，二來就如果佢話李慧瓊出嚟，俾佢就算搞掂咗，即係佢唔做主席啦，咁佢哋又驚九月份嗰個選舉係即係對不利啦，咁咪大家咪鬥。鬥俾啊！夠唔啱度喺度可以搞咯，咁佢哋班友唔敢聲咯，咁大家其實有原因，仲有搞所謂咩十幾次，其實裏面咧有啲疫情關，有時都冇開會噶嘛，咁啊唔好賴曬佢哋，咁就係、是、最我覺得最緊要係依法去做咯，攞法意見唔係就咁個個嗱，而家係建制派自己出去攞先嘛，咁非建制咁佢變咗佢要你咁攞，咁我又出去攞咯，咁咪。根本就議事規則都俾佢哋建制派搞壞咗啦。咁佢其實咧以前嗰啲議事規則佢已經改咗好多次啦。咁改到即係其實泛民或者非建制真係唔夠佢哋玩。 所以其實阿徐女士，你覺得咧，如果要處理呢個問題咧，其實只話李慧瓊唔再繼續選主席咧，就已經處理到噶啦。即係你覺得其實 咁？嗱，正路啲，我哋唔好話諗到咁遠啦，正路啲先。你做嘢嗱，佢自己犯曬規，我發覺全部都係嗰啲人犯曬規。跟住咧，譬如保安又係幫建制派嘅啦。咁你根本啲冇公平冇公義啊！見到，所以我哋市民點解咁唔開心？ 明白嚇，好多謝曬徐女士嘅意見啦。嗱，其實譚慧儀同潘少權兩位頭先徐女士都提到一點啦，就係、是、質疑到立法會嘅秘書處啊保安部咧，佢哋嘅中立性問題，因為今日咧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咧，佢就話即係佢哋十月嘅時候所提出嘅意見咧，係講緊一個正常情況。咁而而家咧，由於係六個月未選主席啦，明顯係一個不正常嘅情況。咁所以佢哋亦都同意咧，由現任主席咧再出嚟去解決問題咧，佢哋都覺得即係呢個角度係可以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今日啊喺點幾鐘咧開完教育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保安嘅保安部嘅人員咧喺議會廳入邊咧議事廳入邊咧，可以話係嚴陣以待咧處理緊會有機會有啲搶位嘅問題。咁亦都被民主派議員質疑，究竟立法會嘅秘書處係咪失卻咗去 罪嘅中立性。咁当然即係法律事务顾问佢哋就亦都係坚持返即係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啦。咁好啦，两位点睇呢？佢哋话立法会秘书处就话佢哋其实无论边个议员做主持会议呢，佢哋都係把持同一原则嘅。潘兆权点睇呢秘书处嘅中立性？ 我想问，即係其实问呢个问题好有趣嘅。我屋企嗰个屋苑嗰个保安呢，佢有冇中立性嘅？我想请问下，佢系打工噶嘛？佢老板叫佢做咩，佢咪做咩咯？系咪先？今日朱海迪，我睇个直播嗰阵时，佢真系闹啲保安。佢嗰句说话咧，可圈可点。佢点讲咧？佢话佢闹啲保安，你哋识嘢咩？你哋知道乜嘢叫做对，乜嘢叫做错咩？咁嗱，呢句说话咧就即系其实睇唔起个保安，你哋连对错都唔识分。但我哋香港好多人做保安都系投票嘅，好多人做巴士司机，可能做洗碗嘅。 但系 我想讲嘅问题， 呢个 唔系一个对错问题啊嘛，呢个系佢要執行职务啊嘛。 唔系咁，所以成日翻去就系唔系个保安咯，而系咪个秘书处去点样俾个指令嘅问题咯？ 你就唔能够批评佢系一个中立，你就唔能够批评佢冇中立性。所以首先拎开保安呢一部分，嗱，分析问题应该逐旧嚟，逐片嚟，好似剥洋葱。 好嗱，喂，唔好意思啊。潘兆权，因为咧我哋个洋葱要慢慢剥，但系七点钟新闻，不如七点钟新闻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剥呢个洋葱咧，睇点样去逐层去解读啊！1872311，啲人继续翻嚟有自由风，自由风嘅。 立当日将会举行授旗仪式，据防卫省透露，部队将会部署喺东京都府中市，编制约为20人。何野话：太空垃圾对策相当重要，未来将考虑扩大部队规模。防卫省正全力同美军同日本宇宙航空研发开发机构共同构建太空监视体系，部队预计2023年起正式展开活动。另外，政府仲考虑向位于美国加州的太空作战中心派遣联络官。天气方面，预测高空反气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炎热天气。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嚟最高纪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同星期二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咁就系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红梅谷嘅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快线都是曾经有交通意外，都是处理好的，不过车龙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比较长一些的，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翠屏南村对出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了场，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在中环军营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码头和西湾河，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很多车的，龙尾在观塘绕道。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二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车多噶，龙尾喺北角码头。九龙方面咧，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去油塘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太子道介乎九龙城回旋处至御港湾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多车，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翻屯门啦，深井段多车，龙尾喺丁九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呈祥道明爱行人桥面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司机喺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十万个孝顺母亲的理由，阿妈十月怀胎生你，平时煲汤俾你，做家务不会求其，夜晚仲帮你冚被。 咪住，乜要理由嘅咩？ 又系、哦， 爱 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飘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我哋今晚嘅同我哋做一收时事点评嘅传媒人咧，系潘少权同埋谭慧仪出嚟啊，两位好。 系 嗱，头先咧就喺度讲紧立法会秘书处喺处理今次内会争议入边咧嘅中立性问题，咁啊潘少权就话要剥洋葱，好啦，剥洋葱讲第另一层啦，吓讲呢个秘书处啦。 我就认为咧就。你唔可以批評佢中立性嘅，佢只係一個執行機關。其實立法會嘅秘書處咧，我哋又要睇翻個章程，好嘛？因為所有嘢咧，其實所有依有法有理有據嘅。立法會嘅秘書處嘅目的就是為立法會提高高效率嘅行政管理，佢呢個係佢嘅第一句。咁我想問啦，佢令到嗰個會議去進行，佢點解你話佢冇中立性咧？好啦，仲有喺立法會秘書處下邊咧，有一個叫法律事務部。佢對佢個如果喺呢個佢就向呢個立法會主席同埋立法會議員咧各個委員會提供呢個法律意見，咁而喺過去歷史裏面咧，亦都就住一啲好敏感嘅內容咧，佢哋係曾經徵詢過出面嘅法律意見嘅，所以就唔能夠話佢哋自己就係揾出面嘅人咧係唔啱嘅，呢個咧係即係咁樣呢個講法咧係唔公道，亦都唔合理嘅。好啦，從呢兩點我哋翻返呢件事上面去睇。正話嗰個立法會嗰個秘書處已經講咗，佢個意見喺十月嗰陣時，佢係認為而家呢即係郭榮鏗去主持呢個會議去選呢個主席咧，呢、這個做法這個安排係啱嘅。但係六個月選唔到主席，呢、這個就唔正常嘅情況嘛。所以秘書處去尋求另外一個法律意見，點解你又覺得佢係唔啱咧？嗱、如果我哋純粹係用咁去拗嘅話咧，咁即係話，哦，你六個月選唔到咪選唔到咪由得佢咯，冇產假咪冇產假咯咁樣。咁我哋係咪就容許到一件事，一個嗱成個香港嘅立法會就係、是、為咗一件咁嘅選主席嘅事，而係任何嘢都做唔到咧？咁如果大家都覺得呢件事原來係正常嘅，咁大家都覺得將來 如果是咁嘅话，咁我哋将来嗰个立法会系咪可以一路唔去过呢个财政预算案？而香港系垃圾满地，冇人出粮俾所有嘅公务员，冇人出粮俾教师，冇人出粮，所有民航处停晒，香港停摆，系咪我哋都觉得好正常啊？哦，梗系咁啦，个法律程序应该咁解决，人都选唔到，咁点啊？我哋唔系咁做嘢啊！我哋睇翻成件事就系法律。道理同埋人情，我哋讲来讲去讲呢三样嘢。 嗱，但系讲法律意见咧，其实都有两个法律意见。首先就系立法会佢哋委托啊余若海咧资深大律师佢哋所俾嘅法律意见咧，就系、是、认为李慧琼系可以处理一啲紧急嘅事务啦。咁但系咧。泛民嗰边咧就揾嚟啊戴啟思同埋陈文敏啦，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啦，吓咁啊，俾个意见咧就系话，而家嘅内会主席咧系有权角逐个即系职位嘅，如果佢坚持主持会议并声称咧系拥有主持嘅权力咧，而又唔使经过选举，但系又仍然参与竞选咧，就系、是、明显有一个利益冲突嘅。咁其实法律意见都有两边嘅。 咁喺法庭上面有控方有辩方啊嘛。我成日嗱，唔好介意我插一個話題啊嘛。我哋香港個制度好有趣嘅，個大律師咧就唔可以接生意噶嘛。咁邊個介紹咗人俾我咧？咁我就要接呢個生意啦。咁而家要發生一單案件，個案件咧一個咧就係、是、又叫殺人犯咁啦嚇。好啦，咁即係政府咧，即、就、係、是、主控嗰邊咧，法律政署咧就話啊，我哋好多嘢做啦。咁我哋就揾出邊嘅人代表我哋去主控啦。咁我哋咧就揾咗阿甲。就呢個大律師去代表主控就去做啦。咁原來甲咧就因為唔可以推生意嘛，所以我一定咧就去主控就話咧呢個人咧係真係殺咗人嘅。但係好可惜，原來喺早一分鐘咧有一個律師轉介咗俾佢，然後就話咧喂你呢個殺人犯咧，而家我想問你去幫佢辯護咁啊。咁因為呢個大律師就接咗呢個生意，就幫呢個殺人犯辯護，咁所以咧佢就推咗呢個主控。咁我想問。一分鐘前同一分鐘後咧，呢、這個大律師佢有兩單生意係可以極係一個係為呢個殺人犯辯護，另一個係為政府去為呢個控方證明呢個殺人犯係殺咗人、哦。咁我想問啊，喺個律師角度裏，喺大律師嘅角度裏邊，乜嘢叫道理？咩叫是非？究竟有冇殺到人咧？嗱，我哋問呢個問題嗰陣時，好似我講得好遠，我就成日都覺得我哋嘅法律界嘅人。是永远就觉得自己所讲的都是啱的。咁就即係好似正话话我哋找甲律师所讲呢件事，喂呢单案可唔可以打唔打得甩啦，应该打得甩嘅。你找 B 就打得甩。其实系咪简单嚟讲系咪咁理解呢， 冇原则啊，讲得简单啲。 即系个意思就 系 话。 法律意见系冇原则啊嘛。系就系因为喺佢嘅角度里面佢梗系觉得有得啱有得错啦。如果唔系佢点做生意啊。 好，咁啊谭慧仪你又点睇呢，尤其是而家嗱泛民嗰边呢就系揾咗资深大律师戴啟思啦，同埋名誉资深大律师啊陈文敏啦，仲有另外嘅三名大律师呢就提供法律意见啦。而另一边厢呢这个秘书处就找了呢是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啦，同埋呢资深大律师孙正乾呢是俾意见嘅。咁但亦都补充一下呢就是立法会秘书处嗰边都话呢佢哋呢并冇公开到呢余若海佢哋所俾佢哋嘅全部法律意见嘅。点睇？ 我其實就想從兩個角度去睇，頭先各位聽眾講個嗰啲即係提嘅疑惑啊，或者係嘅質問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普遍嘅一個印象。我哋有時話就係話即係會有一個印象嘅 perception 啦嚇，即係究竟咩叫做公平公正？即係喺一啲市民心目中，可能佢覺得啊，你千方百計去揾法律意見，就係要為咗去即係要去開成個會，就係要將呢個郭榮鏗踢出去咁即係揾到啱你個法律意見，你先至去做。咁係一個即係同埋嗰個公平公正究竟係點樣？即係大家又係一個嗰種印象啊！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即係你跟曬法律程序，跟曬啲條例咧，就叫做公平公正啦咁樣。但係咧，亦都好似阿陳婉平頭先你都有提到，即係淨係我哋講緊法律意見啊，都有 A、B、C、D 唔同嘅法律意見。如果唔係咧，就點解我哋成日都？睇電影又好，或者即係喺現實中又好，即係喺法庭上邊係永遠都有 控辯雙方嘅，永遠都有兩方面嘅唔同嘅法律意見。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現實，就係其實咧講緊法律咧係從來都冇一個唯一嘅一個法律意見，一定係有唔同嘅法律意見。咁依家就係我哋講緊一個係現實，一個係普通市民，即係我哋咁多年嚟，因為香港嘅法治社會好多嘢我哋跟住嗰個法例去做，大家係有一個期望嘅，即係對法律嘅公正性。但係你講到法律嘅公正性個期望咧，同埋現實裏邊咧，好多時候我哋亦都係見到喺同一件事上邊係有兩種相反嘅法律意見。咁究竟邊個係更加公正咧？有邊個係啱，邊個係錯咧？呢個係永遠都冇一個絕對嘅。唯有到頭嚟咧，我哋都知道，即係我哋所謂對法治嘅尊重，就係到頭嚟，如果係法庭判咗一個判決。無論你鍾意佢唔鍾意佢，你都要尊重佢，呢個就我哋所講嘅尊對法律嘅尊重。但係因為呢個立法會今次呢個事件咧，唔係一個純粹嘅打官司啊，所以我哋唔可以係從一個即係純法律嘅角度去睇佢。佢其實即係我頭先一開始我就係一個好政治嘅事件，因為從頭到尾都係政治嚟嘅。咁因為政治咧有啲法律嘅角度喺度去睇咧，就難免咧就兩樣嘢咧就會撈埋一齊。但係至於你講到個法內委會主席，如果我要去選舉時，我可唔可以繼續主持會議呢？其實係有兩種唔同嘅意見嘅。其實我記得即係大概係都個零星期之前，其實都係香港電台即係、你哋嘅節目朝頭早嘅節目係訪問呢個曾經做過內委會主席嘅劉健儀，佢嘅意見就係話，其實咧你就算你係要去選咧，都唔你依家嘅身份都仲係內委會主席嗎？唔會阻止你繼續主持會議噶嘛？咁呢個係一個過來人嘅意見，咁佢唔係法律師，咁但係佢用咗過來人嘅意見話，其實李慧瓊咧一開始你就唔應該去聽嗰個意見，就話就避咗佢咧，其實可以做嘅。咁一成件事你睇翻轉頭咧，中間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混淆喺度。咁變咗咧，嚟到發展到今時今日咧，係一個好不幸，我覺得對立法會好不幸，對香港更加不幸，就係、因為咧，我哋好多嘢過唔到。咁我都講咗咧，即係。你個政府又好，即係立法會主席立法或者建制又好，你係唔可以去期望一個作為反對派嘅，同你好順攤咁，乜嘢都要去。即係如果唔係，咁佢做反對派嚟做乜咧？咁呢個係佢嘅職責所在啊嘛，係咪？個問題就係話，大家係咪你有冇一個中間嘅點？即係我哋為咗香港嘅好，即係。政府，你依家要睇政府，你要过啲咩嘢？譬如你过呢、這个 即系其实简单嚟讲，都系要继续用一个政治方法去处理，同埋要倾点数啦，大家。 大家要倾点数，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候咧，政见唔同，唔系香港先至独有嘅，全世界都有唔同嘅政见嘅，所有政府都有唔同政见，但系你去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你有一個共同嘅目標，你究竟上嚟做咩嘢先？即係香港財爺嗰個 budget 預算案，你過定係唔過先？有好多嘅抗疫基金，你搞定唔搞先？即係去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我覺得即係唔同政見嘅人，你係咪都可以從呢個香港嘅大局嗰度去出發？ 好， 同埋咧，即係做一啲即係輕重緩急嘅，即係你知道邊啲係緊要嘢，做咗佢先啦。 好，嗱，不如咁啦，因為都傾咗好耐啦，我哋不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講講另外一個議題啊。另外一個議題就想講咧，就係同心抗疫口罩啊。這個口罩嘅派發咧，其實都連日嚟都有唔少嘅問題出現。電話號碼18721，大家對於派口罩依樣嘢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旅游乐园， 大家有冇见过好似支票簿咁厚嘅机票呢？ 大家有冇试过喺旅途当中去网吧嘅经验啊？ 今个星期旅游乐园三位成员同大家揭开旅游消失事件簿。 消失？消失啲咩啊？ 讲紧嘅系旅行装备啊！究竟有咩旅行装备以前有，依家已经唔会再见到，又或者依家已经好方便，唔使再用到嘅呢？ 留意今个星期六节目咪知道啦！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Zino旅游。乐园见， 香港电台特别邀请了本地音乐演出者参与一场在大气电波播放的音乐会，希望以粤语而照亮生命的音乐为大家带来欢乐，为抗疫生活添一分姿彩。我们在乎你音乐会将会在未来星期六5月9号晚上7:30港台电视31播出。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阿强啊，帮我入一箱酒精啊，近排好有需要啊，你买到再 call 我啦。 哇，阿仔啊，你做咩买咁多酒啊？酒精系空泛热量，提供唔到任何营养俾你噶。 唔系你阿妈 咩？唔系，即系明明就听住你讲嘅，酒精仲影响神经发育同行为控制噶，唔准买啊！ 哎呀，你搞错晒啦，阿妈，我要嘅只系消毒酒精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电话旁边咧继续揾翻谭慧仪同埋潘少权出嚟啦吓。嗱，政府咧就终于喺星期初嘅时候咧就话会派发口罩啦，就系叫做同心抗疫口罩，系可重用嘅。咁啊，每户咧系有十。个嘅即系即弃式嘅外科口罩啦，同埋一人一个咧可重用嘅口罩嘅。首先第一样嘢想问啦，迟唔迟咧？潘少权， 唉，正话咧就好长时间咧都系闹嗰啲阻住，好似我帮晒建制派，帮晒政府。即系而家咧就如果大家有听节目，你记得啦，陈燕平2、3月我都话我哋闹呢个政府，闹林郑月娥，我都闹咗好耐。其实坦白讲咧，就即系其实一件好事咧，其实永远都系变成一坏事啦。嗱，做口罩系好事嚟噶，咁啊，记得我哋嗰阵时就话，点解人哋可以做得到，人哋买得到，人哋澳门买得到咧，系咪啊？买到10,000,000个口罩，我哋买唔到咧，系咪？咁呢个咪反应慢咯。咁啊，如果大家仲记得当时咧，就大家就闹一样嘢，包括泛民嘅议员吓，反对派嘅议员、建制派嘅议员都闹一样嘢，就闹政府咧，样样都按程序招标。搞点搞啊？人哋点做啊？嗱，即系就闹政府当时嘅反应咧，就系、是、太慢，乜都要招标。嗱，今日闹佢乜嘢咧？今日闹佢太快，就乜都唔招标。好啦，当然我而家唔系讲呢个重点啦，我讲翻一件事就话，佢系其实是一件好事，佢变成就系一件坏事，俾人闹。明明系派口罩咁好事，点解搞到一镬粥咧？而家又，其实今日开记者招待会。是不是应该早在3日前开呢？ 嗯， 是不是你都要交代的嘛，你的政治智慧是知道人家会问你，你一定是未，你没有招标，是不是你可以说什么理由你不招标，因为说我们不想被人知道我们呢就做口罩价钱很贵啊，又或者物料很贵，我不想被人知道，不紧要。但是你在宣布的时候一次过讲齐，整件事就好了，为什么好像折牙膏呢？ 嗯，不过今日嗰个记者会咧，主要就系讲翻嗰个叫专利技术嘅问题啊。因为当初咧，记者会即系宣布话，即系派口罩详情咧，嗰个记者会上面咧，当时咧系政府嘅官员就话咧，同心抗疫口罩嘅专利设计咧，系由2017年由呢个叫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开发啦，佢系获得咧创新及科技基金嘅资助。亦都喺2018年咧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嘅金奖。不过今日咧就《苹果日报》嘅报道咧就话佢获奖嗰个咧就其实唔系呢一样嘢嚟嘅，嗰、那个获奖嘅发明咧就应该系立体磁场，即系嗰一样嘢嚟嘅。咁今日个记者会主要就系交代呢一份，系啦，潘少权。 我都有睇到呢个记者会，佢主要嘅解释咧就系话。我自己覺得咪就嗱，翻我正話啱啱喺你講之前嗰句，如果個記者會係喺3日之前講嘅，所有嘅嘢就好清楚啦。呢件事係俾人一種感覺，就係、是、人哋話你當時官員就話呢個係一個得獎嘅口罩，即係得獎嘅發明。原來今日咧嚟一個改良版。嗱，我哋面對現實，如果呢個改良版係比舊嗰個好嘅，咁我哋應該。冇反對聲音啦，係咪？應該係拍手掌啦，係啊，好過舊嗰、那個。但係就係因為呢個管理嘅期望落差咗，你宣布嗰陣時唔去將所有嘅嘢一次過講曬出嚟，就令到啲媒體不斷去尋找，即係中間係咪有啲咩事啊？而你到頭來去解釋嘅話，你今日係有理說不清啊嘛。所以正話，陳燕平唔係譚慧儀提到嗰個問題就係話，今時今日處理香港嘅問題係要用政治角度去睇噶嘛。 嗯， 你唔可以唔用政治角度嘛， 所以我哋今日去討論究竟呢個口罩，我同你唔係專家，我冇揸過個口罩，我亦都唔知個磁場啊定什麼，但我只可以講用常理去講，如果呢件事喺三個星期，咪三日之前去一次過講曬，件事咪簡化好多咯。咁派口罩呢件事雖然係遲，都人哋俾翻個掌聲你啊，就唔好搞到今日。首先派口罩已經好遲啦，而家咧你仲要出咗呢啲事，仲要俾人質疑到咧，你個口罩仲得唔得嗰陣時？你係咪好心做壞事啊？ 好嗱，不如咁啦，我哋咧聽聽聽眾關先生嘅睇法啦。關生你好。 是你好，是 你好，有咩睇法？你好，是 是，我觉得个口罩咧，佢六层咁厚咧，而且佢系杀唔到菌咧，已经系一个系大白象嘅工程嚟咯，嘥咗几亿个港纸，不如佢用几亿嘅港纸咧，系好似澳门咁样派啲消费券，或者系国内咁样派啲消费券俾啲市民仲好啦。 嗯， 因为你夏天你六层咁厚，唔好话嚟夏天啊，冬天就六层咁厚啊，带出街啊，你话会唔会出行啦？即系等于你。穿件棉棉夏天会唔会穿件棉衲出街啊？一样咯，吓个道理就 系、是、好啊，好多谢晒关先生嘅睇法啦。嗱佢而家咧，佢今日承认咧，就系、是、今次派嗰、那个同心抗疫口罩咧，系改良版，佢就话系冇用到呢、這个即系弱磁场防污染技术嘅。咁、那个原因就系因为咧，系呢个弱磁场嘅功能咧，清洗之后唔稳定，咁重复清洗咧会减弱功能，咁所以佢哋就即系改咗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啦。潘威儿点睇？ 我都好同意头先阿潘少平讲嘅，就系话我哋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即、就、系、是、一个谚语啦吓，即系话通向地狱即系地狱嘅路上面咧系铺满晒即系啲良好嘅愿望，因为就话即系你有良好嘅愿望，唔代表咧你嘅结局咧系会好嘅。即系其实咧，即系你话佢迟唔迟咧，我都觉得呢个唔系最重要。即系虽然系迟咗啲，但系即系我永远都唔会太迟，因为咧即系虽然依家香港系暂时控制个疫情系受控，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戴口罩咧可能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即系个需求系大嘅。咁呢个其实本来就系一个德政嚟嘅，但系咧即系如果我哋纯粹从成个佢嗰、那个即系宣布啊，同埋嗰个怎样去铺排呢样嘢咧？我觉得系起码就系从呢个政治公关上边咧，系政府咧系犯咗个大嘅错误嘅。第一，成件事咧就当日就唔知点样无端端咧，就首先咧就系、是、呢个袁国勇教授咧就喺、是、一个电视访问里边咧先爆咗出嚟。咁据讲咧，好似政府里边都打咗个突，喂，我都未准备好，你讲咗，于是乎就传媒已经开始铺天盖地去追啦。咁政府你第二日開始去宣布嘅時候，其實我唔知佢哋事先有冇準備好啦嚇、啊。即係如果係一個好嘅鋪排咧，係應該咧，即係你當日就應該將個口罩拎出嚟，同大家講我呢個口罩係個設計係點樣嘅，究竟有啲咩係究竟係高科技啊，定係低科技咩元素啊，有啲咩嘢啊？即係其實我都幾好記得我當日咧。即係嗰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即係我哋嘅同事都喺度追啦。其實咧都引起好多國際關注嘅，我都接到好多。 明白嚇，不如咁啊，譚慧儀，即係我哋個政治分析咧，係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傾下。電話號碼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一批露宿者今年二月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被警方截查，有露宿者投诉警员涉嫌用铁锤打烂露宿者的个人物品。警方三月初拘捕一名停职的警员，经调查后拘捕多百名警员，他们已经或者将会被停职。警方说，其中两名男警同一名女警2月24日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园进行反罪恶行动，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被捕。其中一男一女警员同另外五名男警及一名女警，亦涉及2月4日在同一公园的反罪恶行动中，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警方重申绝不容许警务人员有任何违法违纪行为，会公平公正严肃依法跟进案件，案件均交由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跟进。政府凌晨起容许七类场所重开，但卡拉 OK、夜店或夜总会、派对房间和浴室 仍需关闭到今个月21号。食卫局说，有关处所的营运者如果已采取一切措施停止需关闭的业务，则可经营其他持牌但无需关闭的业务，例如原本经营卡拉 OK 和餐饮业务的处所，如果停止所有卡拉 OK 并关闭相关设施、设备和器材，在门口当眼处张贴告示，清晰指明处所内只提供餐饮，不设卡拉 OK，则可继续遵照相关指示经营餐饮业务。中美就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口水战之际，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长鲁钦通电话，讨论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新华社报道，双方表示应该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为落实首阶段协议创造有利氛围和条件，推动取得积极成效，双方同意保持沟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双方同意在建立政府基础建设以令首阶段协议获得成功方面取得良好进展。两国代表又认为，虽然当前发生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但两国完全期望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今后将继续定期举行电话会议。曾經威脅對華加徵新關稅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會在大約一兩個星期後報告中方是否正在履行協議。德國傳媒引述情報機構的報告報導，德國當局質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有大量證據顯示新型冠狀病毒來自中國武漢的實驗室，又說有關指控是試圖轉移公眾對美國未能夠有效控制疫情的關注。明镜周刊当地星期五报道，德国联邦情报局向国防部长呈交的报告中提到，当局曾经向美国牵头的情报组织、五眼联盟各个成员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询问有关病毒源头指控的证据，但五国都不想支持蓬佩奥的讲法。报告又指美方的指控是故意试图分散公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的关注。德国当局未有回应报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温大约28度，另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炎热，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星期一和二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接近笔架山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笔架山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咁反方向咧，东隧九龙去港岛咧，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喺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丽景。 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呈祥道明爱医院行人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我小姓王嘅，好庆幸自己喺香港咯，珍惜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嘢咯。就算系一家人出去食饭，都好珍惜。幸福原来唔是必然的。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其實頭先我哋有講緊咧，係政府係向全港嘅市民啦派發咧呢個叫可重用嘅同心口罩嘅。咁政府去介紹嘅時候就話，即係呢個嘅口罩係獲得即係專利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其後都承認咧，呢個口罩咧係並冇加入咧獲得專利嘅藥磁場防污染技術嘅。咁不過如果我哋係睇翻咧嗰個嘅即是星期二嗰个嘅新闻稿啦。咁当时呢，其实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嘅行政总裁郭怡文呢亦都有喺个记者会上面呢係讲到话，佢哋今次冇用到微磁场嘅技术，因为只有20次嘅功效，而今次呢就係使60次都有用嘅。咁但係亦都即係呢个嘅今日呢亦都有报章即係再质疑到，其实当时这个同心口罩并没有加入到获奖的专利技术。电话旁边继续找回谭慧仪和潘少权出来。不过谭慧仪继续去分析之前，我想听一听听众林女士的说法先。林女士你好。 是，主持你好。 是，请讲。 咁我想讲返呢，就係话其实嗰日一听到袁国勇教授话会有呢个口罩嘅时候都好开心嘅。即係觉得话啊，政府终于做嗰件好事啦。咁但係呢到今日呢，我就觉得完全睇到好多传媒嘅报道啦，加埋我见到邝士生博士 Dr. Kong 佢都有发表一啲言论呢，就係令我哋，我系家长嚟嘅。咁就令我哋呢，即係其实好担心呢，这个口罩系咪真係可以发挥到佢保护嗰个作用啦。即係正如何柏良都有提过，係如果发烧啊，即係有病嗰啲就唔好戴啦，咁样啦。咁而喺幼童嗰方面呢，我就係觉得话政府佢话会派俾幼童，即係课开学啊嗰啲咁样嘅。咁但係其实身为家长呢，我哋本身已经系好严格挑选啲口罩㗎啦。平时可能 95% 嗰啲DFE、VFE 嗰啲我哋都未必用，可能都尽量可以希望买到 98% 啊或以上嗰啲 level 2啊咁样嘅。咁但而家小朋友又要准备开学啦，咁政府呢即係原來做咗咁多嘢，嘥咗咁多錢，點知咧係派個咁嘅口罩，咁我就真係覺得好無謂同埋好廢咯。咁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做家長咧，其實好擔心就係撲唔到幼童嘅口罩，即係呢方面咧，而家市面上係好難買到，或者除非你用天價咁樣咧，可能會買到。咁我係好希望政府可以喺幼童嗰方面，即係諗下點樣解決。開頭以為佢使咗咁多錢，即係你睇下好似台灣咁樣，你可能台灣製造自己生產。人哋都可以做到好好嘅口罩出嚟，唔一定要呢啲即係重複清洗咁樣啦。 明白，即係林女士就關注到而家提供嗰個 口罩咧，系咪可以俾小朋友咧安全使用？多谢晒你先啦，林女士。咁其实今次呢个派口罩嗰个嘅问题咧，就系、是、除咗头先讲到咧，究竟入边有冇用到专利设计啦，亦都涉及到当初咧就系佢冇招标啦。咁头先阿潘兆权呢度触及到呢一点啦。咁另外就系生产商嘅资料咧，其实佢最开初去开记者会嘅时候咧，系并冇去公布到嘅。咁初初佢话即系唔公布咧，系费事即系麻烦到啲即系生产商咁样。咁然之后后尾咧，先至再逐步咧公布到涉及嗰个生产商咧系边几位。咁但系亦都被传媒咧就话，即系呢几个生产商咧，亦都系同呢个 Hong Kong Rita 即系系有关联嘅。好啦，咁谭慧仪点睇？继续啦。 头 先就讲到系啦。处理 我想继续讲翻，即系成个处理上边咧，即系点解可以将一件咁好事变成咗一个，即系依家即系同坏事都差唔争得几远噶啦。即系其实头先嗰位家长林女士佢讲嗰啲说话咧，我觉得就好反映好多即系普罗大众嘅即系心，即系嘅心里边想谂嘅嘢。即系我仲喺度从成件事嗰、那个即系发生开始讲啦吓，我覺得政府咧喺成個鋪排上邊咧係即係純粹從個鋪排上邊咧，佢喺即係個公關策略上邊咧已經係出咗錯噶啦！一件咁好嘅事，佢本來就應該咧係好好地，即係你要同有關嘅專家，嗱袁國勇教授佢第一個爆咗呢單新聞， 即係其實嗰個溝通嘅問題啦嚇，隔咗兩日先至話啦嚇，話政府先公布詳情啦。 第二咧就係、是、話。就算我哋做記者第一個，即係你都可以諗得到，即係市民大眾包括記者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哇呢、這個係咩高科技嘅咧？你可以用60次，或者係其實係一個好嘅，你可以係一個賣點又好，或者係一個問題所在又好。如果你講得好咧，會係一個好好嘅賣點；如果你講得唔好咧，賣點咧就變咗係最大鑊嗰樣嘢。依家就好不幸地就證明咗係即係。賣點變咗最大鑊嗰樣嘢啦。咁第三咧就係話，你究竟有冇事先同一啲專家溝通過，話喂呢個係一個咁樣嘅新嘅嘢、新嘅產品出嚟，你哋專家到我先同專家解釋清楚，專家亦都認可咗，到頭嚟你可以揾一啲有名望嘅專家出嚟解釋。咁頭先林女士就引述咗港大法學。即係法學系嘅一位邝士山博士啦，咁佢就話呢個設計咧係犯咗嚴重嘅錯誤。嗱，就算呢個係阿邝博士佢一家之言，但佢係博士，化學博士，佢冇得講咧。咁我估好多家長咧，或者好多人咧，就會好頭先林女士一樣，就有好多嘅疑問喺度。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從即係政府咧，即係吞吞吐吐唔講嗰個生產商係邊一位嘅。呢、这個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其實咧，即係個新聞出咗嚟之後咧，我都收到，即係我自己都收到唔少一啲海外嘅讀者，又或者包括一啲有心人，即係發電郵或者問佢話：你哋香港好犀利喎，香港政府好犀利，其實係好多讚美支持嘅。佢我哋都好想知道咧，究竟係邊個生產㗎？我哋可唔可以喺香港都訂翻啲俾我哋嘅人啊？咁樣其實我一開始我都同我啲同事話：哇！即香港有。都幾好喎、啊！即係如果我哋係即係除咗自己滿足自己之外，可以幫到人哋都好啊！我哋快啲問下政府究竟係點樣一回事？結果問咗成日問唔出嚟，唔知嘛，即係政府唔講啊嘛。到頭嚟，依家我覺得佢一個理由話因為唔想麻煩到個生產商，到頭嚟又發現話原來個生產咧喺越南嘅，即係變咗咧係好似頭先潘兆權話齋係擠牙膏咁一啲一啲咁出嗰啲細節咧，而呢啲細節再出嚟嘅時候咧，再加上傳媒咧，當然無可避免仲有一啲政治嘅因素，我哋都睇到泛民喺度質疑好多嘅嘢，咁所有嘅嘢咧就令到一件好好嘅事，一件即係可能我哋隔離左右嘅政府咧，又有啲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國家咧好羨慕嘅事。變到依家咧，就變咗政府咧係一個窮於招架嘅一個地步，就唔係話一個我好自豪，我出嚟講話我做咗一樣好好嘅事。依家你睇到政府咧係不斷喺度招架，好多唔同嘅問題出咗嚟啊，咁樣，即係呢個係你從一個係本來係優勢變咗一個劣勢，我覺得係一件即係好不幸嘅事。即係政府應該要吸取一個教訓，究竟你將來，我相信政府咧係出咗力嘅，係佢係好想為市民做啲事嘅，即係呢一個用心，我唔懷疑佢。但係咧，點解個良苦用心、好嘅用心 变咗系一个反效果咧，系一个好值得去深思，同埋即系将来要你要避免咁样去做。你呢度中间当然仲有一个就系政府同市民之间嗰、那个信任嘅问题啦，同埋即系嗰好多时候我哋话细节喺魔鬼，即系魔鬼细节里边咧、其实就系呢个意思。呢个口罩有好多嘅即系我哋都唔系专家，即系究竟佢有几多高科技嘅成分，几多专利啊，或者系嗰个铜芯系咩嘢？其实个铜芯我都唔系好明系咩嚟，我都唔系好知点解铜嘅芯咧就可以隔到啲层或者点样。所以我觉得政府做少咗一步咧，就系佢事先应该将一批口罩咧系同一啲专家或者系你可以先系少部分试咗之后话大家都觉得好啦，你就全方位咁样去即系全世即系全香港人都可以用。你横掂都搞咗咁耐啦，你唔争在即系做多几日嘅功夫， 即系个解说处理嘅问题啦，同埋点样去预计咧呢个消息公布之后咧，点样去回应外间可能引起嘅一啲嘅无论系质疑啊，或者系其他评论等等吓。 系啊，我觉得呢啲问题其实都系好 其实系呢啲好 A B C 嘅问题嚟嘅啫，一二三嘅咋， 明白。不过今次就冇做到啦。好啦，嗱，不如咁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一讲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啊，成立起嚟究竟是所谓何事呢？回来1872311跟大家倾倾啊。 60分钟走遍世界。 瑞典只对重症患者进行病毒检测和治疗。 I've been isolated and then I got the virus. 即使瑞典环保少女通贝利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同样是轻症不检测，只是在家休息。当局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降低医疗系统的负担。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起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下午， 精灵一点。 我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过去3个月，香港人时常都记得抗疫三宝，勤洗手、戴口罩同埋人与人之间保持足够嘅社交距离。只要我哋保持心境开朗，积极面对我哋生活上种种嘅困难同埋挑战，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法医研究所。资讯的真伪，我们怎样去分辨呢？根据出现的先后次序，根据发出人的身份地位，还是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呢？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二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吓，潘兆权同埋谭慧仪两位，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咧，就系由两位嘅前任特首啦，董建华同埋梁振英咧担任总召集人啦，而副秘书长方面咧，亦都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人士担任啦，秘书长咧就由谭耀宗担任嘅，咁佢哋啱啱即系签咗嗰个共同发起人咧，第一批咧就有1500多位，都囊括咗香港好多唔同嘅，譬如商界啊、地产商啊、法律界啊、前高官啊等等都有，而佢哋个宣言个主旨咧就系话拒绝被滥炒，选择发展；拒绝被破坏，选择法治；拒绝被撕裂，选择团结，去推动咧香港再出发。佢哋仲话会系做一啲咧系青少年就业嘅一啲嘅相关嘅工作啦。另外咧，佢哋亦都会系派口罩嘅。嗱，讲到咧话佢哋嘅宣言入边咧系叫拒绝系被滥炒咧，值得留意咧就系港澳办咧，亦都系喺佢哋成立咗之后啦，就发出咗一个答问形式咧，亦都系讲到话即系。 呢個即係攬炒嘅問題嘅，亦都係讚賞咧香港再出發大宣大聯盟嘅宣言嘅。咁港澳辦咧嗰一個即係藉住即係一個問答形式咧所發表嘅內容咧，佢就最主要講到咧香港最大禍患咧就係嚟自公然叫囂同實施攬炒嘅黑暴勢力，並且係話咧掌握公權力嘅機構同人士必須要用實際嘅行動依法履職，以正壓邪。好啦，兩位點睇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同埋港澳辦呢個聲明啊？潘少權， 我諗就今次同過去即係類似咁嘅組織或者成立，有最大嘅差別咧，就係因為個大背景出現咗，就係正話你都提到咧。拒絕被攬炒就好明顯係針對咗喺呢個舊年，即係由六月到即係十月，甚至到過去一個星期啦，都可能有發生過嘅一啲反修例嘅示威，而引發到嘅一啲示威或者係一啲破壞啊，或者係一啲唱歌集會嘅口號啦。咁呢件事我所覺得就係因為過去咁多年，過去成七個月或者係即係舊年七個月裏面嘅反修例嘅衝突，然後去到今年嘅疫情呢，再加埋內會嘅情況選唔到主席，區議會大敗呢個建制派，我相信北京今次係唔係一般嘅大聯盟囉。當然呢個大聯盟本身因為佢籠團結咗，所以團結咗咁多商界嘅人啊，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啦。咁但係好明顯佢唔係一個政治嘅組織嚟嘅，佢自己本身就唔會係組織一個政黨去參選，係咪？佢只不過我相信都係作為一個民間嘅機構，希望呢就係做一啲嘢。咁我覺得係做咩呢？就係、是、喺北京嘅部署裏面可能有三五招喺個手裏面，喺個袋裏面啦。我都覺得大聯盟嘅係一個最重要一招呢，就係要令到所有嘅建制派，其實喺去年六月到十月，其實好少數嘅人建制嘅人係好挺身而出嚟，係夠膽去說不嘅。甚至呢個內會選唔到個主席，係咪又係冇人行出嚟說不嘅？包括係政府喺咁多年以來，無論司法又好，立法機關又好，又執法部門又好，對住一啲破壞或者一啲煽動叛亂啊，或者係用一個暴動嘅一個方式嘅呢啲人啊，亦都係冇有進行過任何執法嘅。咁我相信今次咧，北京係會做一個好強力嘅一個即係力啦，去扭轉呢個局面。而大聯盟就係要話俾所有，即係用一個郵性嘅方式嘅通知船，香港嘅所謂嘅建制派，你哋好歸隊啦。嗱，而家咧就我哋就要拒絕被攬炒。咁呢、這個，我諗係最重要嘅意圖啦，亦都係令到所有嘅建制派喺呢件事上面呢，就係、是、你哋唔好再有幻想啊，即係北京嘅行為呢，即係將會嘅行動呢，係你哋一定要企喺度要支持囉。 嗯，譚偉儀， 即係好清楚啊。 譚偉儀， 我都相信咧，其實即係大聯盟嘅成立咧，即係背後咧，當然佢係有北京嘅支持啦。咁同埋阿陳燕萍你頭先提到，即係港澳辦嗰個聲明，其實講得好清楚。但即係我自己咧，從兩個層面去睇咧，就係話兩位前特首同埋係即係內地叫做副國級啊，即係佢哋國家領導人級別嘅。其實喺呢個內地，即係中國嘅政治嘅架構上面咧，其實佢哋咧係比現任嘅特首咧係仲要高半級嘅，即係國家領導人。咁喺用一個咁高調去成立去做嘢，咁咧就引出兩個問題。第一，即係佢今次一個嗰個開幕，即係個儀式咧，就係、是、只不過係第一步嘅啫，係一個開始，即係接住跟住落嚟，究竟做咩嘢咧？即係除咗頭先潘小權講嘅話，即係所有建制你要唔該你歸隊啦咁樣。但我哋都知道好現實地講咧，就是、香港嘅建制其實講得難聽啲咧，都係一盆散沙嘅。咁佢點歸隊咧？歸隊嚟做乜咧？咁樣即係點做咧？咁即係北京喺度要求你做，但係具體起嚟點樣做咧？其實都仲要睇。究竟是即是各方怎样协调啊，譬如你近日你就是讲这个立法会选举，远的就可能是即是将来即是整个香港建制它怎样去将来的发展的路向是怎样。但是呢由于这个两位前特首在这里啦，那第一就是他们要做的事跟现任的特首和现政府之间究竟的关系是怎样。你说OK 好我 林鄭英就話：我唔係淨係為咗呢個選舉嘅，我要做民生啊，幫年青人揾工作啊。咁呢啲都係現任嘅特首同埋現政府應該要做嘅。咁佢哋之間係點樣去協調咧？定係點樣去搞咧？尤其係再遲啲到呢、這個即係選完立法會，就跟住我哋要選呢、這個，即係要展開新一屆特首選舉，好多嘢。咁究竟係點樣嘅咧？兩者之間嘅關係，呢、這個我估大家都會睇住嘅。第二咧就係話。在呢個大聯盟成立之前，其實董生已經有一個香港團結基金，其實都做緊好多都係香港嘅目前一啲嘅政治、經濟、民生嘅一啲嘅議題嘅研究。咁其實即係梁振英亦都有一個係搞即係一帶一路推動呢個香港同內地經濟嘅發展嘅好多嘅嘢。咁依家好啦，咁佢哋現有即係原嚟佢哋做開嗰啲，咁仲做唔做咧？定係依家搞呢個大聯盟咧？咁同埋我哋想睇睇大聯盟，即係頭先講到成千幾人，即係氣勢磅礴咁樣，即係好多人咁樣，好有氣勢。但我哋如果你認真啲睇下咧，其實嗰啲面孔咧，亦都係好多我哋熟悉嘅面孔，從呢個地產商、大地產商到呢、這個一啲嘅建制派里面嘅好即係主要嘅人士，当然都有啲年轻人啦。咁我哋讲緊呢，即係如果你要团结香港嘅话，团结成香港，即係凝聚呢个民意去拒绝呢个被攬炒，或者係即係呢个呢个停止呢个暴力，即係大家去为香港嘅前途去呢、這个努力嘅话呢，我哋係要需要多啲唔同嘅界別嘅人，同埋多啲新嘅面孔嘅， 即係似乎都係呢一班人啦嚇。 目前嚟講係咁啦，當然佢唔係依家就算佢仲會將來仲會有發展嘅，即係我係希望佢哋有啲新嘅思維啦，同埋新嘅方式去做事。即係我哋大家，我頭先都話，即係我哋大家都好愛香港，我哋都想香港好。當然大家有唔同嘅政見，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政見，覺得有唔同嘅方法。但是咪都可以找到一个共通点，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嗱，好快地想跟进一下呢，头先都有提到港澳办嗰个声明啦。咁其实我头先都有引述到㗎。佢就係话所有掌握公权力嘅机构同人士必须要用实际嘅行动呢依法履职以正压邪。呢度够唔够成向香港嘅唔同机关施压呢，潘兆权。 我覺得佢又唔係叫施壓嘅，因為佢係有責任去講㗎嘛。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點解美國特朗普都可以有對香港話語有言論自由嗰陣時，點解我覺得我哋對北京嘅講法會覺得一定就叫做干預香港嘅一國兩制呢？而且佢講嘅嘢係咪一個事實？如果你覺得佢唔係事實嘅，你咪批評佢咯，係咪？如果佢覺得佢講出嚟嘅嘢有理有據嘅，你咪要尊重佢咯。我覺得呢個世界係應該我哋尊重人哋嘅，我哋民主社會就係要尊重人哋講嘢自由，亦都就算佢講嘅嘢我唔中意聽，我都要包容佢，我哋先叫民主社會嘛，係咪？咁再講翻呢件事，究竟係唔係咧？嗱，其實你可以睇翻嘅，佢一個好重要嘅動作咧，就係佢拉咗李全明。我仲即係你可以諗翻咧，喺回歸之前22年來，之前其實當時其實香港人對北京係都好大嘅一種即係一種恐懼嘅。 大概一分鐘到啊 嚇。啦，咁但係當時咧，甚至阿司徒華都曾經講過就話，佢都驚到7月1號咧，1997咧，佢會俾人拉噶嘛。但現實22年冇拉過李全明咯。但今日拉咗嘅話，咁係咪代表有啲嘢改變咗咧？即係呢個就係我嘅觀察咯，我覺得北京係將會會有幾強力會介入，即係呢啲即係港獨行為啊，或者反政府行為啊，或者反北京嘅行為啦。 即係其實佢嗰個嘅界線可能會越拉越近啦，係咪？ 我覺得應該係噶。 好，嗱，咁今晚不如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谭慧仪同埋潘兆权两位嘅同我哋总评咗一周时事啦。咁当然其实好似潘兆权咁讲啦，即係未来中央对于香港事务佢哋会采取一个咩态度，或者跟住嚟会唔会仲有啲乜嘢嘅说明呢，呢个都值得大家留意嘅。今晚多谢晒两位，有8点钟嘅新闻报道，拜拜。